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热血时报同 My Radio 联播嘅早晨节目啊！今日有汤姆啦，有琴日排完戏嘅汤姆啦，有阿康啦，又饮大咗嘅阿莲啦，系啦，因为 今日401集喎、 哦，系啊，401集， 大家早晨啊！ 咁啊点啊？ 梗要多谢啦！我哋嗰400集个盛会，大宵夜，大香港大宵夜，宵夜之夜， 宵夜大典啊！ 盛宴啊，简直可以话你猫咗冇啊？嗰日 我好精神啊，冇事、啊。 嗰日你冇猫咩？ 系啊，我哋反而有事、啊。 系啊，佢先仲喺佢 Facebook 嗰度督我灰添，咁啊，所以佢咪系冇猫，好清醒嘅嗰日。咁啊， 系啦。 嗰日好兴奋啦，嗰日好开心啦，嗰日我哋全部到晒，在场人士。 除咗阿和仔嘛？ 唔系啊，呢个在场啊。 我呢度在场。 在场系啊，但唯一焦点就应该系阿莲喎、 哦，唯一焦点。 因为阿莲中意讲嘢嘛， 唔系 唯一最大嘅焦点嚟啊，大佬。 你要明白。阿莲今日冇饮酒，所以佢讲唔到嘢。 系啊，唔系你咁讲，我唔敢当嘅。唔系嗰日饮两杯啦，就啲人话我醉，其实都未醉嘅。 但你话你唔知点样翻屋企咯，已经 都翻到屋企啦，最少起码系都 OK 嘅。 咁阿康嘅评价我就唔讲啦，即系关于佢 最大嘅焦点啦。 阿莲系成为唯一嘅焦点，咁嗰日就好兴奋嘅。我觉得主要系听众先，我哋嘅焦点，我哋就多谢晒听众啦， 多谢 听众。咁大家玩得好开心啦，咁希望咧就嚟紧啊 500集啊， 又唔知有咩搞啦，咁样每次都获开新鲜。我咁簡直可以話係咁啊！咁啊，閒話休題啦。今日我哋都遲咗少少開始啊。 因為今日咧有好多精彩嘅資訊啊，要帶俾大家嘅。 成個 weekend 好多事發生啊。 係啊，追唔切咁樣好似。 起碼喂，有單嘢唔知你哋有冇知？馬貴開羅，你知唔知啊？ 馬貴開羅梗係知啊，六百九杯嘛，六百九特首杯嘛， 689特首杯喎、 啊。唔係賭馬呢啲，你真係問錯人啦、 啊。係啊，我都冇嘅，我其實我自己冇。 阿蓮有喎、 啊，阿蓮有賭馬嘅咩？ 阿蓮 小賭怡情啦、啊，第一日啊嘛。 你有冇買特首杯啊？ 冇喎、啊。冇跑到啊嘛！ 屌你，有啲人穿咧六諗住買 買位置 死啊，689死啊，諗住四個 number 買曬咧，差撚啲啊中啊仆街！你見我見到網上都傳啲 跑咗兩隻出嚟嘅，跑咗兩隻出嚟， 三隻兩隻， 兩隻係。 十一號突然間飆咗出嚟，咁啊而家就變咗。 九六十一死， 巢完啦，真系。佢11日开心神区，我觉得真系，屌你搞到我哋好捻唔开心。得两只，你谂住当下花生讲下都好啊嘛，咁啊少咗。但系咧，其实成个 weekend 就都好多事发生，马贵开锣啦。咁我见到啲新闻咧，好捻多自由行啊，扑你个街。 系 啊，佢求緊其揾啲 box 麥啫嘛，都揾到啲深圳客啊，有啲好似拖埋 keep 添，做垃圾，我點拖個 keep 去馬場做乜 Q 嘢？你話俾我聽啊，拖個 keep 馬場， 馬場 裝錢啊，諗住 馬場咪買馬咁樣，點買唔買翻去噶嘛？ 點買翻去啊？ 投注咁樣嘛，原來 係。咁你見到而家就係連馬貴開羅都會有。都有咁 Q 多自由行逼 Q 咗入去，咁你就知我哋嚟緊要講就光復行動 啦。唔係，我覺得景點嚟嘅，我真係嗰個都好。 即係馬場係一個景點，係會推介。 唔係自由行個恐怖之處，或者蝗蟲個恐怖之處，就係將我哋平時我哋生活，我哋本身唔應該係景點嘅地方，都變成景點。馬場你話係景點，我 buy 嘅，我覺得認為係嘅。喂，但係即係我見到嘅蝗蟲啦，或者我自己入過馬場，我見過喂啲。 啲大陸佬啊，佢真係咁識拖劫嘅喎，真係咁識拖埋劫入去，即係可能佢即係你知佢啲一日 one day trip 咁樣行程啦，咁可能裏面塞咗唔知幾多罐奶粉啦咁樣，咁啊所以今個 weekend 又有光復行動 啦。係啊係啊，我講起黃松偉，我都有單好笑嘅， 有單好笑嘅， 就話我琴日咧我去搭車啦，咁啊火車站嗰度咧。跟住冇啊！有個男仔啦，香港人嚟嘅，佢個男仔好細個，六七歲咁，佢就誒睇住睇住啊，睇住咁啊，睇住咩？佢踩就撲兩街踩咗尿啊！屌，有啲蝗蟲屙尿 喺火車站， 係啊，火車站 邊個站啊？ 粉嶺咯， 粉嶺啊， 係啊，屌真係 撲街啊！ 你住嗰個地方比較近喎， 係啊，都近噶都，唉，陰公真係。 咁琴日嗰個光復行動點？我哋大概講下。 诶，琴日嗰个光复行动咧，就系、是、喺8月27号咧，上水人上水市同埋本土联盟就喺 Facebook page 上面发起咧，即系琴日啦。诶、一个名为光复上水捍卫我城嘅活动，就喺琴日举行啦。咁、其实咧，琴晚佢原定系3点钟去进行，但系2点零钟嘅时候咧，上水已经布防晒，起码过百个差佬，即系喺上水商场啊，即系沿途啊，市中心啊，即系沿途嗰度，即系佢哋示威路线啦、 啊。嗯， 咁咧，个示威咧就喺3点钟正式出发啦，3点左右啦。咁其实2点10嗰阵时咧，其实中义民团即系手数 man 嗰啲人咧，已经系到咗场咧，去严阵以待啊，去谂住 即系两帮对垒咁嘅意思啦。 系冇错， 系 继续。咁样游行嘅路线咧。就是由上水中心啦，經過龍心路在市中心兜一圈啦，再回去、火車站解散嘅。大概4点半到啦，就去到火車站咁正式完咗啦。咁有個小插曲就係、是、裏面有個本土派，即係遊行人士啦，就喺事後就被拘捕啦，即係查身份證，咁樣帶嚟咗去帶嚟火車站就拉翻去差館啦。咁大概5点钟嘅時候咧。本土民主前線咧，發言人咧黃台陽就喺火車站附近天橋被捕。咁、咧當時佢又石房友，即係中義民聯嘅石房友等20多名嘅成員啦，就向登上樓梯啦，向住火車站方向。咁期間係咁挑釁黃台陽。 我哋有片嘅，一路播一路講啊。 播一播嗰個遊行情況，嗰段先啊。係呢一度咧，就係嗰個上水嘅新康街。咁其實呢一度點解會拍呢個位咧？因為呢個位咧就係比較以前咧，或者而家都係㗎。其實都係水貨街嘅呢啲入口嚟嘅。 即係由火車站嗰度再一路行過去嘅。 唔係，其實都唔係嘅。火車站都要行一段路底先過到呢度。但係呢一條街咧，以前有一啲舊墟嚟嘅。咁舊墟嘅位置即係好多啲暗街窄巷啊。 而家就睇個環境就唔係啦，即係沙沙灼月啦，奶粉專賣店啊、藥房啊，全部冚曬喺嗰度啦。 係啊，咁啲巷仔入面就會好多嗰啲賣奶粉啊，賣一啲可能係嗰啲咩餅乾啊，佢哋會走嘅啦。甚至以前就話啲咩動物皮草啊，就都喺呢個位置。 我去過呢度，我落過去啊，嗰啲益力多嗰啲周街冧嘅。 係啊，佢哋就即係都係亂鬼曬嗰個都係，咁所以就。呢、這、一個位置就係比較 唔係，琴日你見嗰個狀況係警察仲多過示威者噶嘛、根本警察係包含曬啲示威者，而示威者係喺警察嘅橙帶裏面度遊行噶嘛，係跨住你一個營咁樣遊行噶嘛。咁跟住係去到講翻去到阿 Ray 嗰度俾人拉咗嗰度啦，咁嗰度有另外有條片嘅，我哋播埋嗰條片啦。 好嘅。 系啊，呢度咧就系、 是、呢、這个就是火车站， 系火车站嗰天桥啦 ，B 出口天桥， 隔篱啦，系 B 出口嘅天桥。咁其实佢哋嗰边就系、是、应该就系、是、中义民团个班谂住土共谂住走啦。 中义民团 唔系嗰个事源咧，嗰个事源系咁嘅，嗰个事源咧系因为佢哋见到佢哋打人，即系阿 Ray 嗰边咧见到走数 man 嗰边咧就打人，咁就问啲警察嚟拉唔拉人，咁然之后咧走数 man 嗰啲咧就。就喺度挑人，就叫阿 Ray 嗰啲咧行落樓梯嗰度。咁然之後咧，警察就梗係喺中間隔開啦。咁而家見到畫面咧，就個警察就不停咁樣將阿 Ray 向後推啦。就喺度，佢就個警察就要求阿 Ray 出示身份證。咁然之後，阿 Ray 就話佢都俾，但係你究竟拉唔拉嗰啲人？你點解就係要我攞身份證啦？而家你就已經見到佢將阿 Ray 係推低咗落地下，然之後事後咧就講話翻佢係用去襲警嘅。咁如果用 TVB 嗰個 即刻上孖葉喎， 即刻上孖葉嘅係已經係即時拘捕咗啦，係個當時個情況咧， 反抗嘅喎，都仲係咁扯佢喎，睇佢個勢。 唔係佢已經壓咗佢落地下，但係問題係佢之前一路佢都係冇襲警噶嘛，佢只不過係。 是大声嗌啫嘛。 我头先睇嗰个片好清楚啊，佢系一路喺度即系基本上就屌柒屌柒啦，走数 man 啦，咁呢啲人梗系抵屌啦，见捻到屌屌啦，系咪先？ 唔系，佢唔系抵屌，佢又有原因。 系 咁啊，见到佢打人 咯，就问啲警察要唔要拉人，咁佢哋就。跟住走數咩嗰啲頭先講咗就挑揾佢哋嘛，叫你落嚟啦咁樣嗰啲。 咁嗰啲黑警嘅懶係嘢啦，係咪先？懶係擋住佢啊，懶係控制住佢。 啲話隔兩邊咁樣。 你見到阿 Ray 嗰陣時，長春唔知幾多冷靜。我覺得佢好冷靜，佢大聲啲講嘢啫嘛，係咪先？ 打咗佢啦。 喂，你嗰個環境都係要大聲啲講嘢，咁啊點聽得清楚啫？啲黑警係隆隆地噶嘛，係咪先？咁黑警戇鳩鳩咁咧，一無啦啦嘅喎，頭先真係睇到成個畫面，無啦啦就推埋去咯喎。 係啊， 就擁埋去，就落地咯。 根本上就係一直已經將阿 Ray 向後推噶啦。然之後阿 Ray 係冇作出任何嘅攻擊啊或者襲擊，你其實睇畫面好清楚，一直係由嗰個樓梯位一路推翻上去天橋位，然之後去到一邊就拱低佢噶嘛，然之後其他警察就衝上去就上孖葉，跟住就踏咗翻差館，跟住就再跟手話埋去襲警咯，即係邊隻眼見到佢襲警咧？ 跟住阿 Ray 就俾人踏咗翻去啦，係咪？跟住之後其實好多參與示威嘅人士都有去翻警署聲援。 其實佢講清完呢 part 之前就佢另外一 part 就係講佢喺六點嘅時候喺上水警署就搭呢個救護車去到呢個北區醫院驗傷，期間都一路係戴住手扣嘅， 一路唔俾佢， 係一路唔俾佢解嗰個手扣嘅。咁去到通常啲人都話其實去到佢對住呢啲示威者咧，其實俾你去到醫院咧，其實係個醫生要求啊，不如開咗佢解開咗佢，咁先容易俾佢 check 啊嘛，咁先會俾佢解開手扣去驗傷嘅啫。哇，都幾離譜呢件事。咁到咗11:08嘅時候咧，阿 Ray 咧就終於就放翻出嚟啦。咁就去接受呢個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講到就話俾呢個警方又虐打咁樣。 係，就 show 咗好多傷勢出嚟啦，見得到。咁好似又打雞衫又剩，又好似手腳都有事喎。 係啊，係啊，有擦傷 嘅。咁暫時咧就阿 Ray 都有講過話，好可能咧就會從呢個民事嘅途徑咧去索償翻嘅。係。咁同埋我諗警察投訴科嗰啲就唔少得噶啦。雖然咧都即係未必好大效用啦，但係點都要搞鳩佢噶啦，係咪先？點都要噶啦，冇可能唔做嘅呢啲事。而且喂，你無啦啦又塌佢幾個鐘喎？佢由幾點鐘拉到翻去啊？ 佢 由六點到啊，系咪啊？ 佢有五點鐘嘅，五點鐘又喺火車站嗰被捕嘅。 系咁，佢幾點放出嚟？ 去到11:40，即系11:08。 佢放翻出嚟係用400蚊保釋嘅。 系差唔多七個鐘啦，差唔多接近七個鐘嘅時間先放翻出嚟。咁其實亦都係即係見到，其實而家都唉，即係你即係黑警都係亂咁拉噶啦。講真，即係都冇辦法。其實就好在有條片啫，今次就 其實嗰條片最搞笑係一個藍絲放出嚟咯。 喂，好在有條片啫，今次拍得好啊！講真，成 藍絲拍得好， 成個過程我影到曬， 係 嗱冇遮掩嘅，完全即係完全冇遮掩，睇到曬究竟發生咩事。喂，咁今次好啊，今次喂，我覺得 藍絲做到嘢啊！ 是不是可能心底 有什麼扣回去錢他已經知不知道自己 不是可能 你笨柒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的影片其實 是有 對他們有利的應該是沒有利的 他說為什麼傻仔被人拉了這樣放上網跟住就搞到咁啦，跟住點知原來係益咗對家嘅，咁或者可能佢係染仔咧，都唔定咧，可能。 哇！你咁嘅諗法，入得藍絲好難嘅喎，好難 咁樣揾食啫喎。 唔係咁啊，基本上成個反光復嗰、那個唔係反光復係 反光 上水再一次光復嘅行動咧，就咁啊就大概個我哋交代咗個狀況啦。咁、其實講翻即係其實早幾日已經開始有係。我睇過啲新聞都有提過下呢件事嘅，咁而咧就喺當日咧，就喺當日高永文嗰啲已經都有講嘢咁，係咪啊？ 我睇一睇蘇錦良嗰個講法先啦，因為就住呢件事咧，就住呢個光復行動咧 ，TVB 都訪問咗蘇錦良嘅。 有關佢哋今日咧係所謂嘅光復上水嘅呢一啲嘅激烈嘅行動咧，的確咧係會影響到特別係內地嚟嘅旅客咧。他們來港的意欲的，那我想在這裡想說呢，其實這些呢是極之是不負責的這些行動，因為呢進行這些行動 的人呢，其實他們要考慮一下這些的行動呢，激烈的行動呢是影響到香港整體的旅遊業的發展，我們經濟的發展， 同埋我哋嘅旅遊嘅好客之道嘅呢一個嘅之都嘅呢個形象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要考慮一下佢呢啲行動係有係有代價，而呢啲代價咧係喺係其他嘅人係要付出嘅。其他人咧就係、是、我哋零售業界有343,000嘅就業嘅人數，同埋咧飲食業界咧亦都有239,000嘅就業嘅人數嘅。咁所以呢一啲咧係會影響到佢嘅生計。咁所以認為咧係任何去策劃或者係參與呢一啲激烈嘅行動嘅人士咧，佢要諗下其他人嘅生計咧係受到影響嘅。 咪首先第一。蘇錦文唔係蘇錦良啊，蘇錦良呢個講法，佢話呢一啲咁嘅反光復行動嘅遊行人士就好不負責任啦。點樣不負責任啊？咪俾你拉咗咯，又嗰啲咩責任要其他人負責翻啊？然之後又講又即係其實都係陳康 嗰個拉就我又唔覺得可以話咩負責任嘅，因為咁啊其實佢乜 Q 都冇做過噶嘛，佢係亂鳩咁拉噶嘛，佢唔係話真係要做咗啲乜嘢所謂犯法嘅事而被拉啊嘛，佢唔係一個咁嘅狀況。而蘇錦良他講不負責任，我覺得你真的不撚負責任，屌你屌你關咁撚耐啦！這個所謂這個水貨客問題，你政府做了多少事呢？你政府做了多少 事呢？是啊，就是一簽一行，不是就是咯，就是一簽一行的行動，就是即其實現在都未做得夠啦。講真，對於一些可能住在上水啊或者粉嶺啊的人，喂，我最清楚啦。講真。真係好辛苦㗎嘛，好嚴重㗎，同埋真係周地蝗蟲啊大佬，真係頂唔順。其實每一次我搭地鐵嘅時候都會即係火車啊都真係好多好多好逼，就整得好多水貨啊嗰啲，其實個情況仍然都係會持續嘅。只不過上水可能上水嗰個站呢嗰啲保安就開始真係會做啲嘢啦。咁就但係粉嶺啊甚至係太和大埔啊嗰啲呢個保安就冇咁深嚴，就俾嗰啲 即係大量水貨客， 係啦係啦，就係咁啦，係。 其實除咗粉嶺之外，譬如元朗啊，呢啲地方仍然都仲係重災區嚟噶嘛。 嗯，係啊係啊，屯門都係其實，屯門我記得我自己近排見到開始咧啲所謂水貨客自由行咧。又出翻嚟， 又出翻嚟。 早排咧係少咗嘅，確實係少咗嘅，行都行得舒服啲嘅。但係而家開始咧又飆咁，冇之前咁勁，但係又開始飆翻出嚟，我覺得。同埋感覺係咁， 佢哋將嗰個 focus 啊擺咗落去奶粉啊或者零售業嗰度。喂，而家你水貨客之前即係都有出報道啦，佢哋唔係就係走私奶粉噶嘛，做牛肉咧 餅乾啊， 牛肉又係一噸噸咁樣走私上去喎。 嗰啲係走私凍肉啊嘛。 咁係咯，即係唔知係邊個唔負責任咯。 OK， 唔係咁，因為點解會講奶粉嘅問題咧？就是、因為方工即係呢個零售業嘅功能組別代表咧，佢又講到就話啊，呢、這個佢又話不如政府就考慮一下取消呢個限奶令啦。咁可以聽一聽佢嗰個講法。 其實就係嗰個限奶令開始。嗰、那個一嚟咧，就使到兩地嘅市民嗰個怨氣咧就不停嘅上升。咁再加上我哋香港人有個好少絕嘅人數咧，係做埋曬啲不禮貌嘅事件。其實嗰陣時出呢啲咁嘅事咧，特首應該第一個出嚟。喂，呢啲唔代表我哋香港人，我好少絕人係唔禮貌，大部分香港人係歡迎你外地嘅。我對呢件事呢啲咁嘅發生道歉，同外地啲人講一聲。咁跟住咧就嚴厲嘅就要執行處理呢啲咁嘅事，但佢冇做到。希望特首咧而家應該要補翻啦。我希望佢做幾件事啦。第一件事，我希望佢快手啲出嚟就 lift 咗呢一個限奶令。 啊，我覺得奇怪喎，點解自由黨咧呢排好中意喐特首嘅啫？ 点解？ 佢个个都即系咪田北俊落咗个 order 就话：，你钟国斌你又喐下佢啦，方刚你又喐下佢啦，而家叫佢出嚟道歉，咁你估佢会唔会道歉？ 建制派内斗 系啊，你会唔会道歉咧？你估佢 道歉啊？道歉啲咩？ 道歉为呢个咩反水货行 动？即系向啲大陆人道歉？ 系啊，咩损害咗咩中港关系啊？嗰啲卵屌嘢咧！ 即係嗰啲水貨行動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奇怪 係啊！ 唔係，但方剛佢而家佢又即係再次，其實我記得唔係第一次講嘅，即係都係取消限奶令。自從咧有限奶令之後咧，冇幾耐就開始就 係啊係啊， 跟住又話起個咩邊境水貨城啊，咁樣大家減輕一下啲所謂 民生影響咯，咁樣咁我哋都好清楚講過啦，即係關於譬如你嗰、個邊境水貨城，只要更加鼓勵嘅啫嘛，梗係唔撚會變咗減輕咗依個所謂影響民生嘅事情啦，啲水貨走私客係咪先？唔會因為依個邊境水貨城而可以減輕咗依個冇撚可能嘅事。咁好啦，咁去到而家李方剛又再次提出啦，取消限奶令，喂，但係。高永文自己都走出嚟噏啦，都走出嚟我系冇谂可能噶啦。 嗯， 系而家系咪？ 因为水货活动喺冇限制之下咧，将大量嘅配方奶粉由香港嘅供应链里面拎走咗。喺咁嘅情况咧，我哋一个原则系要确保我哋嘅本地嘅父母亲能够为到佢嘅婴幼儿买到足够嘅配方奶粉。政府亦都咧。是不定期咁樣咧，係委派顧問公司幫我哋咧，係去研究同埋調查喺唔同區份一啲特別一啲受歡迎嘅品牌嘅配方奶粉嗰、那個缺貨嘅情況。到現在為止可以話個情況穩定，但係咧仍然咧有幾個區嘅供應嚟講咧係間中咧係會有出現缺貨嘅情況，主要咧係北區嗰邊。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呢、這個時候咧仍然咧未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咧。去取消就住配方奶粉嘅出口限制， 系。 喂，咁你听到高永文嗰个讲法就系、是、根据啱啱嗰个调查报告反映到就系、是，其实仍然都有啲地方系缺货噶嘛奶粉。 系，尤其是北区严重啊嘛。 系啊，尤其是北区严重啊嘛。咁、但系问题系而家讲紧你限奶令唔系净系因为佢货源充足或者点样就需要限奶嘛，而系问题你货源系一个问题啦。唔通香港好多奶粉，啲人就涌晒落嚟买咩？咁呢个系唔成道理噶嘛。咁问题系根本你唔应该容许呢啲人喺度走私嘛。而譬如高永文呢啲讲法咧，就好中意将嗰个 focus 落咗去，我究竟够唔够奶粉咧？ 即系供求嘅问题落咗去， 即系变咗一个纯粹供求嘅问题，问题系呢个系关涉到系一个好庞大嘅问题，大陆走私嘅问题啦，大陆食民生嘅问题啦，大陆食安嘅问题啦。你如果全部变晒做呢啲咁嘅水货城，会影响到嗰度当嗰个地方生活嘅人冇晒佢哋原本生活需要嘅铺头嘅问题咧，系交通嘅问题咧，影响咗好多唔同嘅问题。唔系话净系你香港有足够嘅奶粉，就系、是、应该放宽翻嗰个限奶令噶嘛？ 即系佢先，你个讲法就系话喺嗰个所谓取唔取消限奶令嘅。指標去睇咧，就唔係淨係睇單依一項嘅，唔可以話就話你現時市面有幾多罐奶粉、奶粉 幾多罐奶粉係足唔足夠？咁有冇人喺度嘈話唔夠，買唔到咁樣？即係唔可能淨係單睇嗰個方面。 一個講法就係、是，其實香港一個咁細個地方嘅奶粉係供應全國噶嘛，即係佢全個中國噶嘛。咁咪就係呢個 先冇可能咁。 呢、這個先係重點。取消咗嘅時候，咁你咪供求多咗，真係。多咗好多貨啦！喂，講咗咪搶多啲咯。佢哋冇限制嘅時候，咪更加去更加離譜地去搶咯。咁、那個情況喎，一定會比而家更加嚴重。 係啊，即係我覺得我覺得 Christine 嗰個講法係啱嘅。因為如果你咧高永文依啲，喂屌佢係基本上佢係話得事噶嘛？呢、這個關於限奶令嗰方面嘅嘢，咁佢如果佢講出嚟嘅嘢，作為依個係一個唯一嘅標準嘅話，咁屌你！我是藥房那些即刻喇聲入超入多啲貨砸住都唔好理啦，係咪？甚至乎咁講，放咗咁啲貨喺貨倉度走出嚟咯。 同埋你嗰個限奶令，你實質嗰個效果係點樣呢、你只不過製造咗可能以前啲人可以一個人帶十罐嘅，你而家只不過分開十個人帶啫嘛。 係 啊， 你根本係唔係話即係將嗰個狀況係舒緩咗？ 而且呢個係好善良嘅講法啦，已經係即係話即係等同咧嗰啲所謂走私客或者。水貨客，佢哋願意去遵守依個限奶令，事實上唔係咁噶嘛。 咁仲有嗰啲 好撚多人闖關， 係咯，唔遵守嗰啲咧，仲有之前都已經有講過話有法庭都有判咗話有幾多個係非法違反呢個限奶令噶嘛，即都已經有人係。唔会，即系你估个个都咁遵守限奶令咩？ 即系大有人在，我想讲呢样嘢。即系我就连咧，我记得我睇无线嗰个报道咧，讲开呢单嘢咧，咁你知无线梗系维稳开噶嘛？佢自己嗰、那个嗰啲 shot 咧都有一个 keep， 跟住啲人喺个药房嗰度塞几廿罐奶粉落去噶。咪嗰啲情景。 事实上嗰个关口其实对于呢个奶粉其实嗰、那个检。那個 即係抽檢其實唔係好足夠嘅，我覺得。即係其實通常去到嘅時候就比較你見到多啲嘅。可能我有時我翻做嘢，我會經過嗰個關口嘅、嗯。其實都係大陸嗰邊會做得多啲，嗰、嗯、邊翻嚟，因為佢抽咗個可能你充公或者係罰咗錢，咁嗰度會佢哋會比較做得足啲啦。反而就，但香港咧，其實我好少見人見佢哋會 捉啲， 係啊，捉啲拉結啊嗰啲咧，唔會叫佢哋 check。 香港過磅會有啦，咁你話海關我相信都會有，但係另又係一個問題。雖然咧海關你話係咪做得好足，我都覺得佢哋未必做得好足， 嗯、 但係個狀況係太多啊嘛。 嗯嗯 太多嘛，那個狀況其實太多嘛，即係好似你蝗蟲各樣，點解啫？你太多嘛，根本負荷唔到，成個城市係負荷唔到噶嘛。而、嗯、家你唔好講限大令，我覺得唔撚夠添啦。 限牛肉令啊，乜都限， 夠都限，應該 係咪啲？譬如你呢個講法，譬如唔係，即係好似水貨客係嚴重影響我哋日常嘅每一日嘅生活噶嘛。嗯、但好似你譬如蘇錦良啊、方剛嗰啲講法，就永遠最中意係諗翻落去，譬如你點樣呢啲行動啊，反水貨客光貨行動咧？系点样影响到香港嘅零售业啊？点样而家香港已经零售业进入寒冬啊？有好多铺头执笠啊，或者点样？而家讲紧嗱，譬如执笠嗰啲铺头，譬如 Coach 喺中环兰桂坊嗰个总店要执笠啦，系因为啲铺租太贵嘛。 系啊系。 而嗰啲系而家系讲紧你个铺租唔合理，系一个恶性嘅循环，令到譬如呢啲名店要执笠啦。然之后，譬如你好多。 即係我哋嗰啲藥房啊、金鋪啊、一街名牌鋪啊，喂，係咪全部香港人都需要？唔係 你嗰啲 緊係噶嘛？ 你講真，你嗰啲咧執多啲咧，其實我係開心嘅。係，即係衰啲咁講句啦，我係覺得你呢啲名店啊，或者金鋪啊、藥房，你係應該執多啲嘅。 即係你係唔需要存在咁多噶嘛？因為你又唔係根本你又唔係服務香港人。個主店又唔係服務香港人，而講緊嘅話，我哋一路都講嘅咧，你喺呢啲咁嘅金鋪、呢啲咁嘅藥房、呢啲咁樣嘅所謂名牌鋪，佢唔係淨係喺嗰啲所謂旅遊區啊嘛，佢已經散開咗其他地方啦嘛，上水、粉嶺、元朗、屯門。搞光復行動為咩？就是為了驅黃啊嘛，大佬係咪先？咁而家你再次搞咁呢個必然嘅事啦。 事實上，嗰啲即係所謂嘅奶藥房啊嗰啲，其實真係會拉高咗好多當區嘅一啲即係小商鋪嘅啲租金咯、啊。其實影響嘅係成個生態嘅發展都會變到，即係變到就冇屬於我哋即係香港人買啲生活必需品嘅一啲小商店啊，或者可能講緊整衫啊，以前即係之前有。 你講起嗰啲藥房咧，我就興啊！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要播翻嗰個商會嗰個訪問出嚟、，TVB 嘅博米。 即係對國內嘅消費者一種鼓勵啊，等佢哋落嚟香港可以再消費啲嘅。如果你講純粹奶粉嗰個銷量咧，可能會增加大約兩成至三成啦。咁但係對我哋整體成個嘅營業咧，唔會超過5%至10%。 嗱，頭先嗰個咧就係港九 藥房總商會理事阿張德明。 張德榮 啊，係咪又講錯？唔好意思， 佢喺度講話，如果你放寬翻限奶令咧，咁我哋啲生意就唔使進入寒冬啦。我哋 兩三成 啊，兩會多翻兩三成嘅生意。點解唔去訪問下嗰啲因為藥房 加租嘅班咧？ 係咯，扯高咗啲鋪租，然之後搞到這間鋪頭執笠嗰啲文具鋪啊，嗰啲小店啊，點解唔訪問下嗰啲人？ 即係你蘇錦良嗰啲就話，即係譬如佔領啊、驅蝗啊，就影響咧香港經濟啊。即係影響其他人嘅生計，你又唔講下即係依家成條街即係全部藥房啊，即係啲水貨客咧，即係執貨咧就喺當街當巷啊，塞住條路，你又唔講下嗰啲。依家香港人係啊，你依家有限奶令啊，但係你依家香港人咧，仍然係一罐難求嗰啲奶粉，即係你又唔講下，即係你高永文都話啦，你北區係缺貨係仍然嚴重啊嘛，我都即係唔講即係水貨客。帶嚟啲衞生啊嗰啲問題啦、 我哋頭先聽咁多個嗰啲所謂又高官啊，又咁藥房藥總會理事啊，講曬呢啲嘢，其中有個肥仔咧，最令我聽得興。 唔係人咧，即係要揾最無恥嘅真係好難。 最無恥好難啊！ 係啊，但係 更無恥， 更無恥， 最契弟嘅冇，係 啊， 最契弟 冇最冇嘅，只有近嘅啫，係、okay. 更無恥。我哋聽下更無恥嘅林健樂佢點樣講。 而家啲人再出嚟做个目的系乜嘢咧？系咪将心比己啊？而家零售已经去到咁严冬，香港去到嘅情形之下，我谂大家都要守护相助。我谂唔好将痛苦真系 將快樂就別喺人人嘅痛苦身上，我諗呢個係好緊要。我希望大家都去尊重大家嘅自由，香港係一個好自由嘅地方。我諗旅遊城市係一個好緊要嘅 image。如果再有啲人搞嘅，係對香港整體嚟講係真係唔係幾好咯。當然我哋唔可以扣除，就係因為港元比較係同美金嘅優惠情形之下，就比較喺匯率方面係唔好優，即係比較係一個好大嘅影響之一。咁其實其他種種原因，我咁加埋都係影響旅客嚟香港嘅情形。當然好多旅客喺內地都話：喂，嚟香港安唔安全啊？我買嘢我唔一定要嚟香港。其實好多嘢都係加深咗成個香港目前嘅旅遊嘅情形嘅。 翻嚟未？唔係，即係我想問下，邊個將快樂建築喺別人嘅痛苦身上？唔係你呢班撲街咯！你哋將你哋賺錢啊，賺鋪租啊，漠視我哋香港人嘅福利嘅，就係、是、建築喺你哋嘅快樂，就係建築喺我哋嘅痛苦身上。跟住呢個更無恥嘅林健樂，就喺度話我哋將我哋嘅快樂建築喺佢哋嘅痛苦身上。係 啊！ 我呢個真係好無恥嘅講法喎、 啊！我都硬覺得佢呢個講法成日都話，又話有幾差有幾差，其實主要都係睇到條。佢嗰啲铺咧冇人租咧，或者可能开始又跌啲租金啊，咁佢咪可以担心咯、啊，出嚟讲埋呢种废话，屌，其实都系咁样啫嘛，我觉得。 唔系呢个肥仔咧，即系令我谂起阿赌王讲句啊，赌王唔系讲句，有啲友仔真系肥到乜都着唔稳到嘅，即系就呢啲咯，即系你知班咁嘅嗰啲喂，成个所谓走私客。或者啲走私犯罪分子嘅出門又睇啊，唔好成日講個客字咁樣，啲犯罪分子啦， 走私犯啊， 走私犯、走私賊咁樣，呢啲咪撲街，影響咗香港咁多民生，我哋講過九千幾萬次啦。OK， 咁好啊，咁啊邊撚個啊將啲快樂建築喺我哋痛苦身上啦？咪就係你呢啲肥撚到襪都著唔撚到撲街咯，就係成扎你呢啲啦，呢啲咁嘅藥房老闆啊，即係老燒豬流嗰啲咧，真係好撚過，真係冇得講，就肥撚到襪都著唔撚到， 係咪先？ 加啦，好中意呢句説話。 加到埋你嗰啲嗰啲本身嗰啲鋪租，即係得嗰啲應該 係得利益者嗰啲 業主啊，鋪頭嘅業主啊，加埋你大商場、大集團嘅老細啊，咪全部都係你依啲咯。你講話打工嗰啲，話屌你咩幾撚多受氣啦，幾撚多結撚多自由行唔撚高興㗎啦。 係啊，唔係其實我諗佢呢個講法咧，其實佢嘗試想推卸落去，全部都係一啲 光復行動、 光復行動啊。但其實佢忽視咗個問題就係、是大陸。那個經濟差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有沒有看到之前有單新聞，又是說澳門每個月有平均八月有每日有一個VIP 貴賓廳結業嘛。 哦，哇， 抵死 啦。我不信澳門那些 VIP 是水貨客咯、澳門夠有待客之道夠好啦，是不是、澳門整個庫房比埋廣州添啦、夠 nice 啦，夠中夠愛國啦啩。然之後澳門又不會有反水貨客行動啦，不會有呢啲啦。那人哋咪經濟差，人哋而家賭業嗰個收入咪減少咯，係因為大陸經濟差嘛。 唔通即係嗰啲即係賭廳執笠有關光復行動事咩？係咪先？ 係咯，都其實就係冇關，就其實應該係成 佢遲早咁講㗎啦。嗰啲 賴埋 有咩講唔出啊？ 影響港澳區。 哇！嗰日我去澳門啊，跟住咧，哎撲街，原來又撚關事咁啊，又你講唔出咩？你估佢得呢啲人？ 系啊，真唔奇啊！ 根本大陸撲眼界，即係我哋都之前講過，大陸嗰啲即係星兆嚟噶啦，冇撚得搞噶啦，抵撚死啊！得啦，知啦，雙傑做咗 overtime 知道啦，我哋而家啦，我哋第二節再講好嘛？ 好，拜拜。 就咁先。